传加拿大小麦粉，购古传加拿大小麦粉，上金粮点到网，金粮点到网，一点就到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迎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角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9度，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早晨到上午，本市的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可能出现零星小雪或小雪，请注意交通安全。城区和南部地区出现降雪的可能性基本没有，比较适宜出行。预计午后逐渐转为多云天气，能见度尚可，对户外活动较有利。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零星小雪或小雪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收听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出发吧第二时段，我是主持人苗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知名旅游博主韩江做客我们的节目，有请韩江出场。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韩江。新的一年又来到了，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已经是2018年了。 没错， 我给大家拜一个早年， 希望大家也是新的一年心想事成， 红红火火， 红红火火。话说这个时间过得真够快的，转眼今天已经是2018年第一个周日了。一年的旅游计划是不是现在得开始想想了？是不是得开始设计设计了？ 新的一年去哪里玩？ 对，反正据我所知，这个韩江同学好像一直在路上， 以不同的玩法。 每次跟韩江聊起他这个旅行啊，透着俩字儿专业。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着韩江自驾德国。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收音机前的你打开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只要您回答对韩江提出的问题，都有机会获得他在德国本地购置的限量版礼品哦。还等什么？我们现在出发吧。哎呀，这个飞机的隆隆声，我们降落在了，哎，这是哪个机场啊？韩江， 慕尼黑。 慕尼黑机场。 没错，我这次选择的是德国的传统的民俗，加上一些传统的一些文化遗产的小镇来走，所以说这次首先奔的就是慕尼黑，为的就是京根，布伦茨河畔的京根。 啊，所以今天的旅程我们从京根出发，由南向东的方向好像是。那既然今天是自驾之旅，下了飞机第一件事儿，咱得去租车吧。 租车我觉得在德国还是比较简单，那么现在实际上比以前要简单多了。那么首先要求一年驾龄以上的中国驾照， 嗯， 然后做一个翻译，翻译成英文或者是德文，然后另外一个再准备一个授信额度在1000美金以上的信用卡做押金就 OK 了，就可以上路了。 嗯， 德国呢实际上有两个京根，那么我们今天要去的呢是布伦茨河畔的京根。那么为什么到这里来呢？我们主要为了熊。 什么熊？小动物？ 泰迪熊。 泰迪熊 ？Yes。 哎，可是我印象里泰迪熊好像亚洲很多国家也都有泰迪熊的博物馆，所以我其实一直不知道它到底是哪儿的。 泰迪熊实际上最开始诞生就诞生在这个小镇。 泰迪熊到底是一个什么故事？为什么它这么有名呢？ 实际上这个公司最开始他家做的玩具不是泰迪熊，不是熊的玩具，是另外一种动物。那么也就是今天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好，我们的热身问题来了。 这家生产泰迪熊的工厂第一个生产的动物形象是什么？ 哦，就是说这家动物工厂最开始并不是生产动物熊的，是吧？ 没错， 其实它是以另一种动物，对不对？ 没错，这种动物其实对我们中国来说是非常非常的 熟悉， 熟悉，甚至我们在新闻里还能听到。 哦，是吗？ 对中国还有很多野生的呢。 那赶紧，现在韩江抛出第一个问题作为我们的热身啊，就是 京根，布伦茨河畔的京根 是著名的泰迪熊的诞生地，应该这么说。 没错， 但是这个以生产泰迪熊名声大噪的工厂，在生产泰迪熊之前，它是以另一个小动物为形象生产动物玩具的。 对， 那这个动物形象是什么呢？赶紧在苗小山的公众号下面留言，就会有机会获得韩江特别送来的德国之行伴手礼。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不给大家留太长的时间了哈，热身一下，咱们先感受一下这种答题的气氛哈。是不是公布答案吧？干脆 这种动物形象还是蛮吉祥的， 就咱们动物园也有，是不是？ 没错，其实就是大象 啊。这个地方又不盛产大象，真是想不通为什么要以大象为形象做玩具呢？ 史戴夫家族他最开始生产的这个大象的玩具实际上并不是怎么太火，那么他创人是个老太太，后来他的侄子，再过了一些年，他的侄子他来设计了这种泰迪熊的玩具，然后一下子让这个泰迪熊火了起来。那么实际上刚才苗山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亚洲有很多国家有泰迪熊的博物馆，有很多实际上是从这个家族的这里拍卖了许多泰迪熊的这种玩具回去，然后再加上他自己的一些收集，然后开的这种博物馆。 泰迪熊在我印象里好像已经就像芭比娃娃一样可以换装，然后不同形象。 没错，这个地方实际上每年都会产生一些有特殊意义的，比如说今年某某某诞辰多少周年，明年哪个女王又是就是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哦，不同主题。 没错， 就像比利时那个小尿童一样，今年是什么旅游年就会穿上哪国的 衣 服。 一样的 哇，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到这个小镇子蛮有意思的，因为镇子非常非常的小，但是你会觉得哇，你简直是掉进了一个熊窝，因为每家店铺的上边啊都会有那不同的泰迪熊的形象，当然了有的五颜六色呀，有的是样子也不太一样啊，蛮可爱的。在这里边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去这个泰迪熊的博物馆，那么在这里边你能了解到很多的泰迪熊的这个故事啊，包括这个小镇子的一些情况呀。其实这个小镇子因为这个生产泰迪熊女性的工人多一些嘛，所以说这个整个小镇子的女性的比例是远远的要高于男性。 哇，所以就是这个镇子里基本女同胞说了算。 没错，这个博物馆设计的是非常的不错，就是进去的时候会让你有几处会让你豁然开朗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不能再剧透太多了。对，听众朋友们去会觉得少一点新鲜感。那么实际上这个泰迪熊因为都是手工完成，价格也比较不菲。我看了一下 玩具店啊，就是它的纪念品店， 嗯， 基本上都是在几十欧以上，至少的，哦，至少的是几十欧以上，对。 所以真的还不便宜呢。 是这样的， 嗯， 这里毕竟是泰迪熊诞生的地方，所以说对小镇子的人的意义也非常的大， 嗯。 那么像德国总理默克尔很多的时候出国访问的时候带的礼物，相当于是国礼了，就是泰迪熊。 啊，哦，我以为会默克尔每次带一瓶啤酒， 还带着肘子呢。 对。 然后我们驾车又去了波尔姆， 嗯， 实际上我觉得如果说你对这个金根好像没有什么一个特殊的一个印象啊，因为很多人估计是不太知道这个小的地方，因为实在是比较小。 他从慕尼黑开车过去要多远？ 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 对，那实际上这个地方离的最大的城市实际上是斯图加特。 哦，斯图加特我们 离它最近，没错没错，斯图加特我们大家肯定会都会知道。那么离它再稍微大一点的城市呢是乌尔姆。 嗯， 那么乌尔姆为什么能比这个金根豪要有名一点呢？因为爱因斯坦诞生在这里。 哦，爱因斯坦诞生在这里。 对，乌尔姆。另外一个乌尔姆的大教堂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教堂。 嗯， 对，所以说乌尔姆就整体给人的感觉相当要是比金根要热闹一些。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冬天， 嗯， 哎呀，现在一说来是去年了，2017年的冬天，嗯，所以说圣诞市场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就是能看到很多当地的那种习俗啊，嗯，真的是能够让你一下子就能嗨起来的那种感觉。 你当时怎么嗨的？ 我当时真的是快赶上小孩子一样， 因为喝了一杯热红酒就嗨起来了。 还有那个姜饼啊， 啊，姜什么胖什么会让我嗨起来？ 当然可以尝一尝嘛。还有圣诞饼， 嗯， 那种充满了葡萄干，嗯，这个后面我们还去过一家，在我们自驾的过程中还去过一家糕点店，是非常非常传统的。 嗯，在传统的是什么样子的？ 里边是放的是黄油，然后是葡萄干，然后还有一些橘子皮、橙子皮，然后就是粉碎的那种，然后搅在一起，它又在上边抹上融化的黄油，然后再裹上一层糖，然后在这上面再撒上那层白糖粉，就像下着雪一样。所以说我们在看到的最典型的圣诞饼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那这是不是就是在新年期间冬天特有的一种？ 它是圣诞节期间特有的。 对，这是西方他们过的新年特有的一种糕点。 对，平时他们也很少吃这种。 我听上去得跑多少公里才能消化一下 它的热量，把它消化掉是吧？其实它这个东西是可以切开卖的，一片一片的卖， 嗯， 对，是你可以买一片，对， 嗯， 然后就是一杯咖啡，这其实这个还是 OK 的，在冬天。嗯， 这个乌尔姆这个城市，它出名就是因为爱因斯坦的生地， 爱因斯坦和乌尔姆大教堂， 它所以一定会有一些像爱因斯坦的故居这类的地方可以去看吗？ 是的，是的。那我们从乌尔姆就开始又去了班贝格， 那中间都是开高速路的是吧？ 没错，实际上我们在高速路上感觉跟中国的因为都是同一侧行驶嘛，所以说并不是特别的陌生。 嗯， 德国人开车也比较规矩，超车之后你肯定是要并入到第二条慢车道。 嗯， 如果你不并，后面车会一直在催你， 在滴滴滴滴滴。 我觉得大家对德国高速公路比较感兴趣的应该是传说中的不限速是吧？ 对，反正听说德国人开车特别的猛。 那你在德国开车的时候猛吗？ 我其实还行，但是有一次开得太慢了，被开了一次罚单。 啊，原来还有这种情况。 对对，真的是，就是我也是租过一次车，后来还车的时候他直接有一个总揽的一个机器说，哎，你在租车期间在几点几分曾经有一个罚单被拍下来的。我说我不可能啊，我说我很守规矩。他说对，你有一个限速，你太慢了，低于这个速度，所以我们有一个罚单，所以当时被罚过款。 那估计我们的车也有可能会有，因为我们在最左侧的那个快车道的时候也有车在后面在催我们。 嗯， 对对对。实际上我发现了一个现象，我不知道你注没注意到，就是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很多地方它会标示出，比如说左侧车道是90， 嗯， 然后第二条车道130， 嗯， 或者也有车道是110，我不知道你注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哦， 那你觉得现在我们把这个问题抛给观众听众吗？ 哦，好呀好呀。其实一般在我们国内好像是绿牌是吧，咱们的交通标志牌是绿色的，在高速路。 但是我在这个上面发现了蓝色的还有红色的。 哦，不同颜色。 对，大家说说这个红色的蓝色的还有这个数字到底是表示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不同的车道， 对， 会有不同颜色的标志，也会有不同数字。 对， 对， 比如说标着有130 90 110这样数字，它们代表了什么意思， 没错， 对吧？哇，这个可能有点难。 这个我觉得驾车的稍微想一下应该是蛮简单的。 那我们大概可以有时间听20秒歌，让大家好好想想。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我是苗珊。当当当当，公布答案时间到。那我们现在回忆一下问题，刚刚韩江提出，在德国驾车的时候，您会在高速公路上发现各个行车道的上方偶尔会出现蓝色或者红色的指示牌，指示牌当中呢会有90啊、100啊、130这样的数字显示，它们分别代表了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德国高速路上大部分的区域是不设最高限速的，但是会设最低限速。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蓝色的那个标志牌，比如说90，它有可能这条道你肯定是不能低于90，那么如果你被罚款，有可能就是你低于90了。 哦， 长时间的低于90，它可能你被收到一个罚单，是这么一个情况。但实际上有的一些特殊路段，比如有的稍微做一些维护啊，或者有可能某些路段是交通比较拥挤的，它所以说它也会用红色来作为一个最高限速的标识，比如说130，或者是有的地方也有110、120的这种情况，就至少我开的这几百公里是这样的。 哦，明白了。因为在国内一般的数值啊，都可能表达你是不能超，相当于是最高限速是不能超过多少数字的，所以它有的时候会出现90或100是最低速，不能低于这个速度。 没错，所以说我们从乌尔姆到班贝格的这个途中，天气不是特别的好，就是开始小雨，后来雨越来越大，就是雨真的是大。然后但你也知道，就是德国的那个乡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有些地方有可能会有些山谷啊，那雾气就大了起来。但是我记得当时我们开到了180多 啊， 对，然后但是我们会觉得那个快车道的车嗖嗖的还在超我们，你知道吗？ 至少比你们还要快40-50。 我觉得他们那车肯定是过200的，哇，真的是很疯。我们其实在德国自驾时开始有一点忐忑，就是觉得这个不限速的高速是不是开起来挺吓人的，所以说我们最开始还是要克服一些这样的紧张。但是当我们开到180-190是在雨天，然后再被人超车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又害怕，然后又有一种哇，德国人你们是不是疯了。 我综上所述，我觉得我不适合在德国开车，完全不是，我得收到多少罚款。 然后我们觉得这真的跟伙伴当时是跟那个另外一个哥们在一起，当时我们真的是笑了半天。然后我们每当有一辆车超过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笑，每当有超过真的很有意思的。 那你们回来之后就是直接可以进入赛车手的准练习， 飞车， 对， 飞车 准练习级别。 因为有的地方能见度真的是很低，大概就几十米，但是还是这么高速。那这个其实我就又要说了，那么德国这个高速不限速实际上是有一定的保障的，就是人人都遵守，严格的遵守交规，所以说才能保证整个的顺序是非常的畅然的，对，顺畅。 对，其实提到这个也提醒大家，虽然在国外有很多的交通规则大致和我们是相同的或趋同，但是我们可能看到的表面现象是大家开车快，但这些是基于大家在遵守交通规则，每个人都守规矩的原则上。 没错，比如说严格的守住一条车道，不经常来换道，那么超车道就是在超车，超车之后马上并立第二排，那么比如说他的货车一定是在最右边的慢车道，然后它的限速是90，大货车是有限速的，对。那么就是说你超车一定不能从右边超，所以说这个其实跟我们大部分都差不多， 对对对。 比如说你要想超车，一定要提前打转向灯啊什么，这个其实我们交规也是这么要求的， 对对， 只不过就是 遵守度就不会那么好。 对，所以说德国人真的是，一个是他们的车有可能确实好啊，有可能确实好，然后他们确实是严格的遵守这个规矩，所以说。 所以值得我们学习。其实每一次在旅行当中，我们可以收获很多，就是 这种也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认知的收获。我们可以回到家之后，哪怕旅行结束了，我们可以把这种遵守交通规则的这种习惯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生活也会变得更加井井有条。 是的， 这一路高速，我们下一站， 我们下一站班贝格，实际上我们就停留的比较短。为什么停留比较短？因为到班贝格的时候雨特别的大。对，因为班贝格非常非常的美，因为它是一座在二战中没有被毁坏过的一个中世纪的小城。 嗯， 大家可以想象中世纪的城市能是什么样的？ 石板路， 石板路， 然后有教堂， 肯定还有条河， 对，有条河， 对。还有一些老房子，那么实际上班贝格它的一些类似于像水巷啊，实际上带给你的一种感觉是很有趣的，因为它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整座小城都是。然后我们从班贝格就直接去了德累斯顿。 哦，那你这个路线我想想啊，基本上是从南往西拐了一点， 对， 然后现在又奔东了，对吧？ 对。从班贝格到德累斯顿大概有将近300公里。 德累斯顿在我印象里，听到这个4个字会想到德累斯顿交响乐团。 没错。 它是一个很有文化还有底蕴的地方。 它实际上也是一座非常非常美的城市。我们到德累斯顿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傍晚。 问你们白天都在赶路。 恰好，所以说那么你就为了那个夕阳，所以说我说过嘛，我在我的那个文章里面说过，真的是不能错过德累斯顿的夕阳，那个美真的是能够把天都染红了，染成粉红的一片。所以说德累斯顿又是一个巴洛克风格的城市，那么遍布了巴洛克的建筑，从教堂然后皇宫花园，包括它的那种观景台，所以说整个城市是非常非常的美，在夕阳中。 那要如果是巴洛克关键词的话，那感觉上应该是精致， 非常精致， 漂亮， 没错， 对吧？ 对。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里？ 之前咱们说过，班贝格是没有被战争毁坏过的。那么实际上，德累斯顿实际上是在易北河的两侧发展起来的一座城市，大概有将不到1000年历史，老城这边稍微早一点，新城那边稍微晚几年，但是实际上是老城的这边呢，实际上在二战中是被毁坏的比较的严重，所以说刚才问我比较喜欢，实际上我是喜欢老城被毁坏过之后又重新恢复过来的这么一个地方，一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里包括圣母堂，包括他的圣保罗剧院，包括他的那个王宫，还有包括整个的那一个区域，因为不是特别的大，你步行来步行去，然后你会觉得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致。 那和以往你去到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慕尼黑也有皇宫啊，慕尼黑也有很漂亮的教堂，能让你觉得德累斯顿更加精致和漂亮的点在哪儿？ 我觉得是它整个就是在河畔的那种整个我们现在不说天际线嘛，实际上就是易北河畔的那个老城的天际线，就是你能想象出教堂的那种圆顶啊，然后再包括歌剧院的各种样子，所以说你能看见那整个的那条天际线就出来了。 其实这个感觉就是在我在汉堡的时候，包括我们的上海也一样，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河流穿过城市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生机这个城市。 没错，就像我们在外滩看陆家嘴一样，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天际线，那实际上我们到德累斯顿实际上看到的是一个巴洛克风格的一个天际线，是可以想象的那种美，而且这种美是完全的复建的。 怎么说？ 其实被战争他们已经是被毁得非常惨，很刚才我提到的这几个地方实际上已经只剩下，有可能只剩下一面墙，剩下其实都剩下砖了，那么但是他们完全是在这个基础上把那个砖一块块的恢复起来了，所以说他们更喜欢的呢，就是说他们是恢复后的城市，而并不是指重建，因为重建是拆倒了，拆倒了重新规划，重新再修建，那么它实际上是完全按照原来的样子，那么即使用一面墙的墙基那么修出来的，所以说他们更喜欢是被恢复的城市。所以说我们看的这些老城，有些建筑砖的颜色不一样，有的是黑的，有的是白的，那么实际上那个发黑的那个颜色都是经过战火洗礼的，那么白色的都是新砖。所以说那我们看圣母堂，有可能你会发现它的黑色的砖真的是很少，有可能就像零星的点缀在那个墙面上，但是样子跟原来是一样的。所以说 这个带给你的那种视觉的冲击也是蛮大的，因为你会觉得战争真的是很残酷，这么一个很精美的建筑，现在上面只有几块黑砖是原来的，那么剩下的白色的偏白一点的颜色其实都是后面加上去的、 所以这些印记可以说是让我们就是牢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就是面对它，但是呢我们复建了以前美好的城市，在这个新的一代人的眼前，也是希望我们把这个眼光放到未来，把美好的东西展露在人间。 对，有人总是喜欢把德累斯顿比作是某一条河畔的明珠，那么刚才我提到过这条河的名字，大家想一想这条河叫什么名字？ 哦，其实这道问题的难度系数还真不高，只要您认真听我们的节目了，就一定能回答得上来。但是您说哟，刚才没注意听啊，那您现在赶紧倒回去再听听。那在此呢，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答题竞猜的参与方式，请您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山是珊瑚的山，马上发答案过来，然后别忘了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稍后呢，将会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苗小山的微信公众号中公布获奖的听众朋友。今天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韩江在德国自驾期间特别购置的独家伴手礼，想要的朋友就赶紧答题，等你来拿啊。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出发吧》第二时段，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知名旅游博主韩江，您可以在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同时搜索寒冷的寒，江水的江，找到他。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广告时间，您别忘了拿起手机继续答题，丰厚奖品等您拿哦。我是苗山，咱们稍后再出发。 感觉对了，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告别所有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你怕了吗？还怀疑吗？放开一切，体会变化，是否就是情绪化？没有时间浪费，做好

如果您答对了，就等着收礼吧。那我们现在快速回顾一下上一时段我们提出的问题是： 德累斯顿是在什么河的旁边的明珠？那么实际上就是易北河 啊，易北河。 对，易北河实际上我觉得是跟德累斯顿整个它的地理环境是有关系的。那么德累斯顿实际上是距离柏林跟距离捷克的布拉格都比较近。所以说呢，易北河实际上是发源于捷克，最后呢是经过汉堡注入海洋的。 易北河虽说叫一条河，但是它河道宽，宽道它是著名的这种河运通道。 没错，在以前就是说河运比只能靠河运的年代，它实际上的物资运输是非常非常的发达。 整个这个易北河河道周边的城市都是比较发达的贸易城市， 贸易跟比较富裕的城市。 我记得在汉堡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一艘大船，上面写着中国海运，从那儿开过去，我 觉得特别自豪， 感觉是家乡给我寄东西来了。 易北河也是德国的第二大河流。对。那么实际上我们说德累斯顿的时候，实际上还有关注到另外一个点，就是德累斯顿实际上它这个城市曾经发明过很多很多东西。举个例子啊，比如我们生活中经常用的很多东西，实际上都是在这个城市发明的。牙膏，管状的牙膏 啊，管状，就所有品牌是吧？只要是这个管状的牙膏， 对，最开始实际上第一管是在德累斯顿做出来的。 哦、 那么还有漱口水，实际上也是在德累斯顿做出来的。那么德国有个不完全的统计数字，就是在全德国1/4的工程师是来源于德累斯顿工业大学， 他们就是对这个发明创造特别擅长。 对，有的人曾经这么比较过，说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这个学校一般吧，是不是连一个诺贝尔奖都没有获得过？但实际上德累斯顿会给你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解释，诺贝尔奖实际上是奖励那些基础科学贡献最突出的那些科学家们，工业大学实际上它是应用学科的， 对，它是实际应用在生活当中的。 没错，所以说大家想想，德国制造那么厉害，那么有1/4的工程师源于这个城市的这所大学，实际我们可以想，这个城市的创造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发达、 让我们生活更方便的应用科学。 对，那么这个城市其实还发明了一种很有名的东西，女人用的一种东西，实际上是在这个城市发明的，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是女人特用的吗？ 啊，对，没错， 我们专用的。 对， 而且人人都会用吗？ 当然了。 好，明白了，好像问题又来了啊。问题大概是这样的，德累斯顿这座城市呢，是以应用科学技术著称的城市，比如说小到我们身边的管状牙膏、漱口水等等。另外这里呢，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性用品的诞生地。那问题就是，这种女性用品是什么呢？哎呀，真是脑洞炸裂呀、女性用品好像我要答不出来就不应该，但是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思路，这东西只我们用，你们不用。 对，比如说高跟鞋，但是不是哦。 哦，就说你们不是不用，不是说你们可以用就是不用，还是说你们根本就不会用？ 我们根本就不用 啊，你们哎呦，那有什么，现在就是那是什么呢？ 那我们揭开这个谜底吧。 好， 对，就是 bra 哦，内衣是不是？ 对， 女士专用内衣。哎，这个发明创造和我对德国人的印象不符啊，就是我们看它应该是生产机床啊、汽车呀、重工啊这些才能和德国制造联系在一起。这个发明创造我觉得应该跟法国联系在一起啊。 所以说这个其实我记得应该这个城市还发明过很多很多的就是生活中比较常用的东西。那么我现在要记得最清楚的一个东西也是在这儿发明的，实际上这个东西在咱们中国当年是特别特别的火。咱们现在就像咱们中国的英文单词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意思。China 瓷器嘛。 对，当年就是中国的瓷器在西方的皇室贵族里边是非常非常的流行。他们如果拥有一件青花瓷，他们都会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 当然那是我们的瑰宝， 了不得的一种事情。 所 以说当时价格也特别不菲，因为运输也不方便，所以说这个时候德累斯顿的奥古斯塔国王他决定了自己来发明这种瓷器。所以说我觉得他也是蛮厉害的，自己真的是把这个东西给鼓捣出来了，就在易北河畔的一个地下室德累斯顿终于发明出来的这种像玉一般的白瓷器。 哦，是在德累斯顿，我以为是在梅森， 后来搬到了梅森。 哦， 对， 那就是后来这个 当时有个瓷器工厂，是不是我记得？ 对， 哦，这是后来搬到梅森的。 对，因为他为了这种配方的保密，因为当年这个梅森，现在都大家知道都是梅森的瓷器了，就是梅森的瓷器是欧洲的第一瓷。对，他为了这个配方的保密，他把这个工厂搬到了梅森。 哇，这个配方是他们自己研究出来的？ 没错， 他们靠运输运来了我们中国的瓷器， 对， 然后看着， 对， 摸着， 对，砸碎了有可能是啊，研究里边都有什么？对， 我因为我知道我们叫。像景德镇的瓷器，它的土，高岭土的土质， 这个我觉得大概跟整个萨克森州的这种发家史大概也有关系。萨克森州当年是非常非常的富有，那实际上它靠的就是这种锡矿跟银矿，它的这种矿产的这种发达，我估计包括技术上它也是能达到一个很前沿的一个位置，所以说也促进了这个瓷器的诞生。当年的锡矿跟银矿的发达，还有另外一种东西，实际上在萨克森州也有很长时间的历史，那就是玻璃。玻璃在这个萨克森州的历史也比较长，这个奥斯卡国王把玻璃的生产厂搬到了梅森的城堡里边，对，那么城堡的一个二楼作为一个瓷器的工厂，专门为皇室贵族来生产这种凝脂如玉的这种东西，对。那么实际上梅森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个地方，它也是紧挨着易北河，那么离德累斯顿大概只有20多公里。 你们这次去了吗？ 对，我们也是开车就过去了。我觉得德国的田园风光真的是很美。我们是在11月末去的，居然还有油菜花在开。 哦，是吗？ 对，然后飘着雪。大家可以想象那种情况， 就你认为不是一个季节的东西， 对， 在铜矿，是吧？ 对，然后所以说还能看见很绿的草坪田园，哦，这感觉真的是不一样。还有油菜，真的是大片大片的油菜花。 哇，你听上去我特别想躺在那儿滚两个滚， 那还会滚一身雪了。 对啊，我们以为就是11月份、12月份应该是很冷的季节，没想到还能看到这样的景色。 那没错，降温的时候大概0度左右，然后温度太阳出来了，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所以说去梅森也比较方便，开车真的是一会儿就到了。带来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实际上就是这两个东西，一个是瓷器，还是另外一种是水晶玻璃，尤其是那种水晶玻璃，也是让我这次是非常的大开眼界跟长知识。 哎，就是以前这个童话故事里面说这个女巫师手上拿的玻璃球，是不是就这样的东西？ 应该就是这种东西。对，因为瓷器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不是特别的陌生，但是这种玻璃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那个琉璃，对，有一点像，英文它会叫，也会叫 crystal。 那天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词典，对对对，查了一下词典上是这么解释 crystal 的，就是所有的好看的玻璃，就是布灵布灵的那种玻璃，加上那种原始的那种水晶矿石都叫 crystal。 所以有人会为了区别，就是不同的价值吧，有可能是会把真正的那水晶会英文上会叫 rock crystal， 然后统称的这种好看的玻璃也叫水晶。 哦，你现在说完我有点担心，我以前买的到底是哪种，没注意他们的区分的。 那么实际上这种玻璃后来我看了一下那公司的一些介绍，它实际上是里面大概是加了一些铅，那么铅加了一些氧化铅之后呢，那整个的这个玻璃的折射率是特别特别的高，所以说大家会看见这个玻璃制品，比如说一个杯子啊，一个花瓶啊，一个装饰品啊，就是特别特别的耀眼的那种光亮，然后声音也特别特别的清脆，就是你用手弹一下就会非常非常的清脆。 我就觉得女孩子如果到这儿旅游的话肯定会爱不释手， 刷卡估计也会刷爆了。 大家去那儿玩之前把这个信用卡设一个限额啊。 大家想一想，人家那个这个玻璃水晶啊，都是拿着，真的是每一件都是人工在上画，画完了按照那花纹加工出来的，然后有的还更复杂一点的，那么还要经过不同的那种烧制，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那个价格。很多旅游客大概都是去大城市，那么实际上这些小地方我个人感觉会更安安静静的，包括之前我说到的圣诞饼，实际上我们在梅森也去了一家，也是百年老店，人家产蛋糕面包啊，就已经是上百年的这种店，非常非常好。 他们的品种是类似的吗？ 对，类似的。 你怎么老去面包这种？有没有点横的呀？ 那大家知道德国横的菜，其实德国有很多好吃的。 那行，后边还有几站，咱们说完了，咱们专门说一说吃什么。 好， 我其实很关心这件事。 好吧，那我们再开车继续往前走。 好， 就今天天气特别特别的好，哎呦，那个天蓝的真的是湛蓝啊。然后我们在路上特别的嗨，就直接开到了莱比锡。 开着车，唱着歌，吃着火锅向前走。 吃什么火锅？吃着肘子，吃着香肠就到了。 对， 莱比锡，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了解有多少。实际上，莱比锡在 在我没有去之前，实际上莱比锡哥本像主要是个音乐之城，耳熟能详的一些古典音乐很多实际上是在这个城市诞生的、特别大家知道巴赫，巴赫实际上是在这个城市待了27年、他很多巅峰时期的那种古典音乐作品实际上都是在那圣托马斯教堂 谱写出来的、 他在那待要当、当乐师当了20多年， 所以它是一个这个城市其实是一个音乐家的孕育之地。 对，实际上我觉得去莱比锡如果你能赶上周末是非常棒，因为这个圣托马斯教堂都有音乐表演。对，有的时候会是唱经歌，有的时候会是交响乐，所以说有的时候有可能是德国的，有可能是其他国家来的，非常非常的棒。都是大部分都是免费，对公众开放的。天气好，夏天的时候他就在那个教堂广场巴赫的雕塑下边来听 啊，有露天表演。 对对，那么实际上这个城市啊不光是音乐之城，我们大家一定还知道一个德国的文学大师歌德。那么实际上歌德浮士德也就是在这个城市写出来的。 浮士德这部作品 对 是在莱比锡写出来的。 对， 对， 对，刚才苗山不说吃了吗？实际上歌德实际上最喜欢莱比锡的一家餐馆就是在老城的旁边。因为在那个老市政厅的后边有一个歌德的雕塑，那个歌德雕塑眼睛望的方向就是那个餐馆的方向。 这个雕塑是专门这么建的吗？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就望着他最爱的餐厅， 他最爱的餐馆，他就那个餐馆写的浮士德。 哦， 而且那个餐馆的门口是立了一个雕塑，很多人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摸一摸那个雕塑的脚的鞋，你还会再回到莱比锡。 哦，还 那个餐馆你就可以尽情的吃了，尽情的喝了。 这个餐厅是主要就是德国菜对吧？ 主要是德国菜。对， 他们家就是歌德最喜欢的是哪道菜啊？ 猪肘子。而且我开玩笑了，其实莱比锡我觉得给人整体的感觉是也是非常的那种不是特别一样，因为它也是属于在战争中比较毁坏的比较厉害。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城市发现很多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大家可以想象上个世纪的那个时候，比如说是60-70年代的那种建筑是什么样的风格，那么在这个城市中有的地方还能找到，那么有的恢复不过来的它有可能会建到现代一点的，比如说这个城市也有最高的建筑应该是19层，那在室内上面也有个餐厅，大家可以看着整个城市的样子非常非常的美。 这聊了半天怎么没有聊到啤酒的话题呢？我知道德国这个啤酒有名到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啤酒，什么慕尼黑的黑啤呀，科隆的小麦啤呀，那莱比锡有什么特色的啤酒可以尝尝？ 莱比锡的啤酒大概是整个德国品种最多的，而且他们有一个统计数字，说莱比锡人均喝啤酒的量是占全德国第一位的。 啊，真的呀？ 对， 对对对，当然了，这个数字我们就一听就好了，因为估计每个城市都会这么来说的。 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在旅行当中会乐意去一些很有意义的地方，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家歌德创作《浮士德》期间经常光顾的这家餐厅，或者是某一位大画家常常光顾的一家咖啡馆，再或者是一位伟人曾经最喜欢漫步的一条林荫大道等等这样的景点。 对啊，所以说我们来莱比锡的这家餐厅里一想，哇，这是歌德在这里吃饭喝啤酒的地方。 对， 多有意思。 对，尤其一进门的时候，如果上面写着是从哪一年建的，这家餐厅可能已经几百年了，哪怕中间受战争的洗礼暂停了一段时间，但重新它又恢复营业又开始在世人面前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我在穿越的感觉。 没错，是有这种感觉。其实莱比锡还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你穿越，那么这也是当地朋友建议我过去的。我记得当时我们开车并不是很远，大概几就是相当于是个小郊区的那个样子，类似于像九仙桥、大山子、798那样的地方。那么实际上这个地方我感觉就是像我们的798， 比较艺术的比较潮一点的地方。 我觉得大概有在中国大工厂工作过的人大概都会有这种似曾相识的这种感觉，因为我曾经在工厂工作过，所以说当我到这个工厂的时候，到莱比锡的这个工厂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扑面而来。在莱比锡呢，这里它有一个原来的是一个棉纺厂，它实际上是在19世纪末建成的，对， 纺织厂对吧？ 对对，它实际上是欧洲大陆的第一个纺织厂，对，高峰的时候那真的是几千人是在这个工厂生活工作。那么这个工厂后来关掉之后，政府当时也考虑是不是把这一片都拆掉。后来也是有艺术家，然后觉得说这个地方应该保留下来，就是作为一个历史向世人讲述，曾经有那么100多年，这里曾经有过一个工厂，曾经生活过那么一些人，以那种生活方式。那么这些人呢， 就在这个地方把它开辟出了新的用处，做工作室，然后做画廊，做展厅，做展览。那么所以说这个里边是非常非常的前卫跟新潮的， 虽然外观看上去就是它有历史的 尘埃在，旧式的工厂，对 对，但是它里面那个内核现在就可以感受到是当地比较新派的年轻艺术家的艺术作品。 对，它不光是当地的艺术家，很多世界各地的艺术家都在， 多元化 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现代。 哦，这里相当于是一个很多元的文化交流中心。 没错。那么在它离它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处，它是一个原来是个发电厂的厂房。 嗯。 那么它这个地方做的是主要是什么呢？是做成了一个博物馆。什么样的博物馆呢？它是以电子幻象、数字的那种图像、影像，以这个为主，所以说到那个里边你会有另外一种感受。 嗯，所以我们经常说嘛，在旅行当中呢，去感受当地的文化，和当地人交谈，然后用心灵努力地融入这个地方，可以让你的旅行除了放松之外有更多的收获，更多是心灵上的收获。 没错。那么现在我的问题又来了， 哎，是不是最后一道问题了？ 对。那么这个比较新潮的地方原来做工厂用，我提到了两个，大家说出来一个地方就可以，到底是做哪一种工厂用呢？ 哦，最后一道问题非常重要啊，就是刚才韩江提到有两个工厂，现在呢就变成了一些先锋艺术家和多元化艺术家的一个艺术展示区，请问这两家工厂是哪两家工厂呢？韩江说答对一个工厂的厂名就算对，您知道吗？马上在微信公众号找到苗小山，珊瑚的山，留下您的答案加姓名和联络电话，说不定获奖的就是您哦。奖品呢是来自德国的独家伴手礼一份。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我们出发吧周日旅行版，我是苗山。随着我们刚才这道问题的提出，我们今天的问题差不多都问过大家了。 没错。 最后是不是韩江公布一下最后一道问题的答案？ 这个区域的两个工厂分别是棉纺厂和发电厂。 好，纯棉纺织厂，就是棉纺厂和发电厂。您答出任意一个，然后最快的那位朋友。哈，我已经看到了啊，你已经获得了我们的奖品。今天呢，我们问出的每一个问题，我们都会从最快回答出来并且正确的朋友当中，把你的手机号码会记录下来，回头跟您联系，您将会获得就是韩江在德国游历的时候带回来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一些旅游纪念品。这些旅游纪念品呢，都蕴藏着一段美好的旅行记忆，希望和大家一块分享。另外，稍后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苗小山的微信公众号将会公布所有的获奖名单，也希望听众朋友积极关注。在最后几分钟，韩江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些工具性的信息，比如说我们自己出去玩的时候有哪些东西要注意的？ 我觉得租车还有刚才我们说的其实蛮详细的了，我现在要说一下，就是德国很多处停车都是完全自助的，那么它的收费的机器实际上是不收纸币的，只收硬币，所以说你去德国停车的时候是一定要准备纸币的，否则的话当你交费的时候，你就会去别的地方跟人家换呀，或者说你去商店里跟人家换还是比较相对要麻烦一点，所以说还不如自己就准备好硬币， 准备好零钱， 欧元硬币， 硬币零钱， 对，作为停车用。 对，在德国很多地方都需要自觉，比如说交停车费这件事情，有的车呢是在路边画了停车位，如果你是3点到5点这两个小时要停，你一定要交满两个小时的钱，然后把这个已交费的收据放在前挡风玻璃的地方，因为超罚单的警察他会挨个看这个车所停的位置，包括看你有没有把这个交款单放在玻璃那儿，我会查。如果现在6点钟了，你的单子是交到5点被警察发现，那你肯定要吃一张罚单了， 交钱吧。 对。 另外还有就是德国城市里边很多路边停车实际上是准允许停1到2个小时，它不允许停很长时间，所以说也要注意这一点，一定不要超过这个时间。 那今天呢，韩江开着车带着咱们逛了德国的好几个城市，玩得特别开心。我相信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会对德国有一个初步的印象。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可能不想跟团游，打算自助游，那我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遵守交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不要逞能，最好事先做好充足的准备。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并且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非常感谢韩江做客节目，带着我们一块儿逛德国，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和韩江一起游遍全球。 好的， 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一个半小时的陪伴，再次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苗山，希望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即将播出的精彩节目。 对你说他错了，我不是你那个什么，你想找的那个，就算我跟他同名同姓又如何，都说你大错的，我要欺骗你干什么，你们多久没见，连我跟他的声音 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书香满中华》，朱海作词，胡廷江作曲，黄晓演唱。

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树配成双，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院 子七十二变， 烤肉几年， 白天晚上 小院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白露汤， 街坊 最亲 近，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街酒吧里。哎，你们手上有一些别人送过的礼物吗？ 妈有一些好些，我没玩好， 好久没人送我礼物了。 那王大磊，你那些礼物都是什么东西啊？方便透露一下下吗？ 多了去了。 嗯， 吃的、喝的、玩的、用的，就都我给你分类吧。这好些的，你说你说哪类？ 你留着都有用吗？ 吃的反正是留不下，我吃。 有什么送给你的你不喜欢的吗？ 不喜欢的吧，我觉得这很难，但是基本上用不上的是有可能的。 比如说什么？ 因为我不喝酒，你说他送我酒，对吧？这很有可能我用不上。 哦、那怎么办呀、啊？这些 告诉他， 这 我用不上。 那多不合适啊，你这个人就是交不下朋友，就是这个吗？ 换一个 啊， 就说你那礼物有没有多余的呀？ 有多余的 什么东西啊？ 什么叫多余的？ 你是缺东西吗？ 用不上的有什么呀？ 好多呢， 酒一个 啊， 烟我能帮你找地儿， 烟我也用不上， 我能帮你找地儿。 你怎么老帮我找地儿啊？ 不是你家里放不下，我们家有地儿啊。 我们家也有地儿啊，我搁在那柜子里都储存着呢。 你才放坏了。 白酒啊， 白酒 啊， 那你可以往里面扔个蛇呀、蛤蟆呀，想喝水你再喝呗。 扔蛇我知道，扔蛤蟆我还真不知道。 那还有什么呀？用不上的？ 还有用不上的？ 比基尼？ 那还真没人送我。玩具？ 那你 文具还有送的？ 哎，有人送我这个变形 金刚。 哎，你怎么知道的啊？ 来五个人都送的是一款。大黄蜂送了五个大黄蜂， 哎，送重了的这。 你们家摆一堆大黄蜂， 说清楚是变形金刚，要真弄几个大黄蜂那蛰人。 这些东西你不说往外摘漏摘漏啊？ 怎么叫摘漏啊？ 比如说周飞快过生日了，你可以把那些你用不到的送给周飞啊，反正周飞也不知道。 哎，你 要在这儿呢，他在这儿呢。 这么说 我可以没 在，还真有能送他东西。 什么？ 小时候给我用贺年片，有80年的药啊。 1997， 哎，97年，哎呀，还真有，哎。真有，我把那个名字一涂，用涂改液修改，写成周飞。 嗯， 底下那字儿都没有改。祝你生日快乐。 没有，不是过年送的。 哦，那你把新春改成生日，新春大喜，生日大喜。 哎， 那你也够缺德的。 怎么叫缺德呀、啊？ 人家送你的礼物， 这不你教我的吗？ 我是试探一下你，没想到你真这么干。 哦，哎，对，人家还有送我的蜡烛，我可以送他。你挑一个， 你说那是香薰是吗？ 不，没味儿， 没味儿，那干嘛用的？ 还有肥皂，对，人送我肥皂。对，哎，这个太多我用不过来，真的。有那个药皂，让他过生日洗。你别说生日大喜， 大家过 需要药皂。 其实现在好多礼物现在都拿不出手了哈。 什么东西拿不出手了？ 就比如你刚才说那些。 分日子，分日子， 也分人。 对，关系好就拿出手。 送份肥皂。 那你留着，你没准儿以后人都没有，你拿回 去，对 你往那地上一拍，怎么着？我没有吧？ 我倒是我倒是这些年收到过肥皂。 那就是说，有这么一个理论，让你们判断一下：把不喜欢的东西，把人家送给你们的不喜欢的东西，再转送第三人，你们觉得这合理吗？ 分东西，我觉得， 嗯， 有些东西是可以的，你比如茶叶，对吧？ 这我没开封，人送我，那我要这家里，比如说我家里趁好几十斤茶叶也喝不过来，我正好他喜欢喝茶叶，拿走点送你，这算什么呀？ 酒也可以， 酒也可以，烟也可以，只要我没抽过，对吧？整条的。 这是这样，我老觉着，如果你要当礼物送的话，稍微有点那个过分。如果说那个跟你关系好，哎，我这儿有人送我一盒茶叶，还没开封呢，给你，你尝尝。 不，你就别跟人说着人送。 对啊，这谁知道啊？ 就哎，我送你一盒茶叶，你尝尝。嗯，那怕什么呢？ 对啊，你就把人家送你的那套词儿你搬过来用。 不是，你就把这是人家送我这句话省掉， 剩下的你通用。 这 是 这是我送你的。 哎，我出差去个安徽。 你这些话也不用说，非给自己编瞎话干嘛？你就说 就 我这点茶叶送给你尝尝就完了，哪那么些废话？ 但就是说你内心有没有一点点的这个纠结？ 没有纠结呀、啊，他送我的时候，我领了他的人情了，对吧？就。 你知人家人情了， 对，我认为咱们中国人送礼物啊，这个是一对一的。 嗯， 他不在乎我送你之后你把这东西怎么样了。我送你的时候，其实这礼物代表是一片心意和咱俩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假设，有个女生送了你一块大围巾， 吓我一跳，大围巾啊！ 你呢？一看这花色跟自己脸色太不配了。 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色？你都说不上来吧？ 然后你俩这围， 别先别先别过去，什么色儿？什么色儿？你说，跟我脸色这么不配？ 跟脸色配，就顺色了。 哎，行了。 完了以后呢，你拿到这个周飞脸旁边一比， 哎， 太配了， 跟周飞脸是个反差。 给周飞了。 嗯。 周飞带着这大围巾出门了，正好那女孩碰见周飞了，一瞧，嗯、哎。这么葛的颜色不是我送给王大磊的吗？ 这是世界唯一一条是吗？ 对，上面绣着名字呢。 怎么 那送人就不合适了？ 这怎么回事？这是你是伤了人家女孩的心呢？ 小花，你如果送人家的东西在别处再看见，你会怀疑这是你送出去的吗？ 会多少？ 会会会 是吗？到大街你无论看谁带，哎，这就是我送那谁，那怎么跑他脖子？ 如果说送的这东西是你从某一个地方带回来的，比较少的那种 挑选、 特各色的， 哎， 对对对，这个我会，另外异性我也会，比如周飞送我一条金链子，哎呀，这个金光闪闪，金光闪闪。完了以后，那天我出门一看，哎，怎么我们胡同的小曹也带了一个金光闪闪的金链？ 那都不算，那都不算，你知道吗？你怎么看，人人都有金链子？ 对对对，小曹、小臭、老王，怎么都有金链子呀？ 对，看着一个个都跟一团伙似的。 对，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款式样子都一样呢？ 你就想，周飞那金链子昨晚上生产了。生了好几个金链子出来。 好，周飞说送我一人， 逮谁都跟人说这条只送你。 所以就是送礼的时候一定要少说话。 那你干嘛要设计成一样的送呢？不能 他买的是通货便宜。 哎，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下面这事儿，那你听听合理不合理啊？ 嗯。快递。 哎，喂， 声音这么粗，您先说一下。 嗯。 哎。 啊！哎，这件衣服真好看。 这是卖东西的， 是先把胡子刮了吧？ 怎么那么大声嚷嚷？ 哎，我试试，我试试。哎，这颜色展开了不好看了。 怎么穿在自己身上没有网上好看？ 就那一嘎的好看的颜色，这跟这搭吧，这个这一长一短。哎呦，怎么还卖搭子？那快递，那快递。 啊，怎么着？你什么事？ 嗯，您那就包我吧。 什么？我不是售货员，我给你包包。我什么给你包包？ 退就行吗？ 不行，我们是只管送件，您可以发快递，退货呀，我们不收。 哎呀，不喜欢，我穿着都大了，这还代购的不给我退，放家里真没地儿放，衣柜都满了，送人真亏，特别是白送，除非是谁现在要结婚，结婚你就送衣服呀，都送份子钱，谁要是如果过生日当礼物。谁过生日？我查查。菲菲，还剩一个星期，菲菲就要过生日了，干脆就送菲菲了。给写个小卡片，祝你生日快乐，美好的未来等着你呢。欢欢，生日当天， 欢迎你们来参加我生日 party。 刚想起来， 对， 蛋糕呢？蛋糕呢？哎，这是我送给你的，喜欢吗？ 哟， 一套化妆品。 好好好好好， 会用吧？ 会用会用， 这是我送你的 哦， 香水， 这香水味 用吗？ 味道对。 哎呦呵， 这喷的时候别那玩命往身上呲， 别往鼻子眼喷啊。 对，喷一下到这儿走过去，这个香特别独特，全世界就这么一款。 是吗？ 走大街一闻就知道你来了。 哦， 你怎么吃不合适啊？ 这我送你的，你不是在吃大闸蟹吗？ 啊，是。 我送了你几个，我可挑的。 嗯， 顶盖肥。 嗯， 而且都是公的。 嗯呵。 这是我送你的， 嗯， 你不是特爱吃大闸蟹吗？这是我送你的剪子，还有那个勺子， 哦， 你蒯着吃， 蟹八件是吧？ 对， 没有八件，就两件。 这是你买螃蟹时候送的那套是吗？ 你给我说说，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哦， 你不爱吃大闸蟹吗？ 嗯， 我是送你的配大闸蟹喝的黄酒。 哦哦， 一瓶红酒。 好，不错不错， 这是我送你的。 哎呦呵， 你不爱吃大闸蟹吗？ 啊、都哎呀，都放这儿吧。 这蒸大闸蟹去腥味上那紫苏。 我觉得你们这买了一个 可不好找。 买了一个大闸蟹礼盒是吧？你们四个人。 大闸蟹礼盒不给紫苏。 哎， 行，谢谢各位。 菲菲，你不是爱吃大闸蟹吗？ 是是是。 蛋糕上给你烙的是大闸蟹。 哎呦呵，跟他们不一样。 你不是 他们那都腥气的， 你 这甜的。 爱吃大闸蟹吗？ 嗯， 我送你一画，画就是大闸蟹。 你这还可以，能挂起来哈。 你这下雨天的时候啊， 嗯、 把这八只挂上去、 哦； 不下雨的时候，把这两只挂上去。 不下雨的时候少，那汗。听说你爱吃大闸蟹呀、啊？ 嗯， 我这送你一幅字，写的就是大闸蟹。 好， 这呢也能挂起来，挂你们家那个堂屋。 今天咱们这个水特产样， 写大闸蟹。 好，停了吧，各位，累了都累了。那个，咱们落座吧，落座啊，咱们开始吃饭啊。 我来晚了，菲菲呢？菲菲呢？ 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呢。 哎、 大闸蟹搁那边吧。 不是， 嗯， 什么大闸蟹啊？ 哦，你不是送我大闸蟹吗？ 哎呀， 是啊，是就撂下吧。 不是，我怎么可能跟他们一样呢？他们那么俗气。 啊，是。 我送你的是一件衣服， 上边绣着大闸蟹吗？ 啊，你猜对了。 哦，是吧？这么说怎么有一块那个颜色呢？ 衣服手绣的蟹 哦 哦， 它不是巨蟹座吗？ 嗯，我以为是闸蟹座的呢。 对呀、啊，应该给大螃蟹呀、啊。 嗯， 哎、啊，算你别穿了， 啊、 咱们先过生日吧。 啊，对对，先过生日吧。 你肯定喜欢。 我回家再拆礼物了，这么多礼物呢。 我那颜色特好看、啊嗯，我那衣服颜色。 这个只有这一件礼物是可以不搁冰箱里的。 好了，那咱们 吹蜡烛了，我许个愿啊。 嗯， 好。 嗯， 晚上。菲菲的卧室。 哎呦喂，我这一多钟头，我刚把这点海鲜东西收拾完，洗完手，我试试这个唯一一件这能穿上身上的礼物啊。哎呦，这颜色，哎呦，这是不是有点大呀？还真是，怎么大这么多呀？这是给我买的吗？这个。 第二天， 小蕊。欢欢送我的生日礼物， 不是？那你这不合适吧？ 我 看着有点大呀、啊。再者说，他不是知道你的型号吗？ 嗯， 和你那个穿脱的尺寸怎么摆大了？哎呦，你别说这衣服他穿着合适，其实 不是他买了两件，他一件我一件，然后拿错了。 哎，那有可能，要不你问问他。 我给他打个电话啊。 嗯，你问问。 欢欢。 喂，哪位？哦，喂。我以为卖保险的呢。 啊、哦，没有， 他没存你电话啊、 哦？ 他可能是没看吧。 哦， 你昨天是不是买了两件衣服给我拿错号了？ 没有啊。 啊，没有啊。 就给你买的啊。 就特意给我挑的这个呀。 特意挑的呀。 那他们正围着我看呢。 真的呀，这么棒，太棒了，挂了。 这衣服你是不是故意给我买大的？我最近是不是胖了？ 没有，有啊。 啊，这衣服你穿合适？ 我穿也不合适。是、 啊、 你怎么知道我穿了？谁告诉你的？ 不是，我没说你穿，我就说这衣服这尺寸你穿合适啊。 你没说我穿是吧？我没穿啊。 你穿了，你在家试过了是吗？ 你怎么知道我试过的？谁告诉你的？谁说的？你看见了，把我们家门缝来的。 你呀、啊，你行，我多少明白了。 不是你穿什么的、哎，我还没明白呢。 他在家试过这衣服了， 那就是他穿剩下给你的， 对、啊， 拿你当朋友嘛，你这得。打电话来问问他， 给我买衣服，回家自己先试一下是什么意思？ 怎么试一下？这我告诉你说，那说好要试一下，说不好要这穿上他不要的。 你也够那什么的。 哎呦，我这都为你好。哎， 想和你们过生，我把这些东西改了一块儿，给你们一折罗。 你看，这个事儿你们自己啊，过目以后，你们都觉得过分，还把人家送来的礼物转送给他人，合适吗？ 我们 是我也这么干过。 那你还说别人？ 不是，最要命的就是人家送给你的礼物，你没仔细看，里边写着你名呢，你就送人了。 这就跟转发那个拜年短信一样 啊。不一样，性质差远了。 李二狗拜呢？ 这个有人送那个点心啊，或者月饼什么的，里边 写着名字， 里边有贺卡 哦， 然后呢，外边有包装，包装上面带绳，包的特好。 你拆了包装就再也包不回去了，是吧？ 你拆的包装，就有很多人就连包装都没拆，就直接送人了。还有这个卡片， 李二狗境界。 嗯， 这李二狗怎么谁都送？ 其实这种事儿，周飞他们家早就适应了。小时候、他爸接那挂历，他们家墙有限，你应该挂 他们家破房是 不是？我爸 是他挂历糊满了。 我爸是小学老师。 周飞哪本送人啊？周飞一指啊，那狗的送了，那个建筑的送了。 好， 十岁的孩子， 大美女的给我留下，都给我拆开，然后铺墙上。 十二金钗的，这挂我卧室。 我说这墙都贴满了呢。 四大美女的，这挂我厨房。 不是，四大美女给我缝被子上。 那个心理学专家提醒你们啊，送礼是一份心意，不一定非得特别贵重，但是一定要让对方感受你真切的祝福。 嗯， 送礼是一门学问，送不好礼反而得罪人。 比如说五一盒大闸蟹。 特别是送特殊的朋友，比如像小花这样的女性，你们就得 拆开了送。 换位思考，小花喜欢什么呀？小花得意哪一处啊？好，现在你们换位想想，小花希望什么？大家你先发言，需要送什么礼物啊？这是测试你心智的时间啊。 字典， 再送一本怎样查字典。 李小花，打小住八七六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王大磊，家住八七六小院，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周飞。八七六小院隔壁胡同的住户，西游乐队主唱，兼键盘，兼会计，兼卖螃蟹，希望成为人群中最亮的那颗星。听相声，听评书，听大鼓，就着螃蟹写歌是人生一大乐事。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街酒吧里，给你们说个事儿。 你说， 又怎么了？ 你们好好听着。 哎呦， 你要干嘛？ 你说话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 好好听着过？ 对。 今天觉得我状态怎么样？ 双眼皮比较特别。 我觉得今天状态有点意外。他一般好的时候没这么问过，你知道吧？ 对。 确实。 他肯定昨天晚上哭了一宿。 我凭什么呀我？ 那 这事儿不是我的事儿，我哭什么呀？ 还有事儿， 你肯定是把该乐都乐完了，没得乐了。 哪儿有没乐人就哭啊？嗯、 乐极生悲呀、 啊！那你干嘛？没事干。 哪儿那么闲得慌？我跟你说，这事儿是挺什么的。 嗯， 我是没哭，那小孩哭了。 嗯， 你把小孩弄哭了？ 你不是？你听我说，一学生爆料说自己的姥姥病重了，想请假回去陪一陪老人家，但是呢，老师不准假。 啊？他这么不通情理的老师呢？ 我说你好好跟人家老师说嘛， 对、 啊，你别上来就是我姥姥这容易、 嗯。你上来老师不同意，你就说你姥姥病了，你就不回去。 就让打架骂街呢，我姥姥你姥姥的。 对这个词他就容易误会， 对、 啊，你好好说，柔软的说， 嗯， 姥姥。 直接骂街这是姥姥。 我真的跟姥姥说，姥姥现在生病了，然后病情加重，我想回家看看姥姥。但是我们老师说了， 嗯， 你姥姥任何情况下。都得支持你学习，不是吗？这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 还、 哦、 得给姥姥上一课、嗯、 说的有道理，没毛病， 没毛病啊。 原则上说倒是没毛病， 对， 按理说谁的家长也得支持孩子好好学习。 嗯， 是，如果你要是非得去看姥姥，那么我就按照旷课给你处理了。 哎呦，那这可严重了。 我就跟那同学说，我说是不是你又顶撞老师什么来的？ 对呀、啊、 或者说就是老师说的那个，平时你老不按着干、 嗯、 老不听话， 对， 老师对你有了一些戒备， 不好的想法。